me back 12:05，欢迎你来到今天1月12号星期四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今天呢1月12号没有生日寿星，那如果你是1月份的寿星朋友，尤其如果在农历年节，然后你想要一样被祝福生日快乐的话，可能要请你提早来留言，以免我们错过了你的生日愿望。然后只要到青春点点脸书，到我们的网志区里面1月份的留言区下面留言，我们就可以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 happy happy birthday。 所以你拿那张纸是有特别目的吗？ 没有啊，我主要是要拿我充电器，我要偷公司的电。 这个礼拜每天鼓鼓都在送你礼物，今天要问什么呢？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 请问 插播报告，今日 MM 鼓鼓在 MP 当中的担当是什么？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底茶，现在请打022363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0223639955，2363-9955。今天要问您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知道谷谷在 MP 魔幻力量当中担当的角色是什么？你知道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答对，谷谷就要送你他的毛巾， 股市毛巾。 厉害！ 哎， 嘿， 那个 DJ， 你是谁啊？ 你是谁？ 我是小雨。 小雨，小雨，电话，请你不要挂断。 好。孩子音符就像呼吸般调子要小心，音乐我 party， 我心情我不会说不，他说他努力，我绝对不会偷吃不。帅哥，我收敛各种自拍的角度，帅哥，我精算每天练功的时速，帅哥，给太阳破坏生命的事物，顶着老二的道理，是打不死的麦迪。说我太帅，说我太帅，说我太帅，说我太低，这叫 LIHI 厉害。 如果没有这么靠近过，或许现在也不会这么难过，只是想要好好的，原来真的不简单。最后的夜晚 忘了悲伤的浪漫，静静躺在我身旁，却静静不说话，微笑了，甜蜜了，浪漫了，短暂的时光，梦见了，手牵了，带着我大声许下愿望。 新创作专辑同名抒情主打《不简单》，唱出你心里最痛也最难忘的。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叔叔，今年技职之光德国红点与 IF 奖、国际发明奖、实习与就业最后一里的衔接，谁最棒呢？ 德德，当然是树德科大啊。 叔叔，那我要赶紧报名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咯。 哎，德德开窍哦，而且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只要面试或是书面审查就好咯。 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报名到1月21号截止，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每一刻的情不自禁，每一次的捕风捉影，都是我自己幻想的作品。 是什么样的作品？ 秀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情歌新格局推荐幻想的作品，弥勒佛制作，种子发行。 我是郭静。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被念那会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13，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正在跑步的马克。 最近有两个广告我真的是太讨厌了，他们什么时候才要结束？ 叔叔，不是文案的问题，是配音员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声音的问题。 哦，是哦， 太火了，太火了！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哎，马上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一个跟你几乎发言一模一样的，这是你的分身啊！ 我刚刚有用我的意志力开了另外一个账号吗？ 薛清文， 哼， 音译，每次听到树德科大的广告，都有一把无名火。叔叔是怎样？ 你那个声音就不是学生啊，怎么会过？ 是因为不想请配音员吗？ 不是，就是我知道很多人会请自己认识的人、同事在里面的人，就是，但是你好歹要选一个相近一点的吧。 嗯哼。 02-23639955，青春期543，今天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聊聊呢？如果你没有什么话想聊，却又想要打发时间，那不如让 我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哦、每个人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什么问题？ 你可以打给我们，告诉我你手机里面的第一张跟最新的一张照片分别是什么。 诶、 欸、你那个笑容怎么回事？ 没有，我觉得这个题目蛮有趣的。 最新一张你可能会比较有印象，我刚拍了什么，那你记得？ 没有，我连最新一张都没有印象。 其 实我真的不记得。 那你记得你手机里的第一张照片吗？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2-236-3995。머리가이상해진것같아혹시내가너를좋아하게돼버린걸까아니내가그냥미친걸까너는자꾸이랬다저랬다가나를흔들고여기저기왔다갔다헷갈리게만들고속에서도억지로피하려고해도어디든있어눈감아봐도네마음은내눈에만보여내눈에만보여너의목소리만넘나크게들려딴건아무것도안들리고너의눈동자만넘나크게보여아니내가정말미친걸까너는자꾸있는듯없는듯이숨으려하고나를피해이리자리도망치려해봐도꿈속에서도억지로피하려고해도어디든있어눈감아봐도네마음은내눈에만보여내눈에만보여내눈에만보여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十公分的只有我看得见，基本上你的手机里的照片应该只有你看得见，但今晚 好，在 APP 上面已经有一些人了，看一下哦，看一看哦， 我先接电话好了。嗨，你好。 喂， 你好，你是？ 诶，我打进去了。 对呀、啊、 我吓到。稍等一下，关一下房间的门。 哎、欸，要关门啊！ 对对对，稍等一下啊、哦！ 我先关个房间的门，还要穿个衣服。 家里还有谁啊？为什么要关房间的门啊？ 嗨，你好， 怕声音传出去吧？ 为什么要关房间的门？ 因为我妈妈在睡觉。 哦，所以家里 隔音不好。对， 家里跟父母同住， 对， 母亲在睡觉，你醒着。你开着灯吗？ 嗯，对，我开着灯。 哦， 怎么称呼呢？ 我是嘉义元爱妃。 嘉义元爱妃 哦，辣到不行，漂亮， 谁受得了？ 可爱。 我第一次打进去耶，可以给我那个音效吗？ 噔噔噔噔噔噔。 我打好多次都打不进去。 你是不是之前有写信给我们啊？ 之前没有，没有写信哎、欸， 只是我把彰化千颂影搞在一起了。 对， 好好好，爱妃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是不是在讨论那个手机的照片啊？ 你手机照片多 吗？ 对，我的照片超多的。 你照片现在里面有几张？你看那个数字， 好像200多张吧？ 啊啊，很少啊， 很少吗？ 对啊， 很少啊， 很少哎、欸。 这样很少吗？ 超级少哎、欸！ 你手机里只有200多张照片， 因为之前很多张，但是因为我的手机只有16G，所以有一些移到电脑里面去了。 哼，哇，只有16G，就真的放不了太多照片。 对啊， 你的第一张是？ 我的第一张是我男朋友跟我求婚的照片。 好， 太硬了吧？ 这是不是自己的 setting 啊？ 打到今天炫耀的吧？ 明明它不是第一张，你都把前面删了齁， 真的 故意让它变第一张。 没有，刚好是第一张 啊。 所以我刚好故意就是要打电话进去炫耀一下。 这就是炫耀啊， 他跟你求婚的照片，所以那一张可能是别人拿你的手机拍的，或是别人侧拍再传给你的，刚好存进去变第一张吗？ 还是男友单膝下跪的时候，等一下我先照你， 这样是这样吗？ 没有，是求婚之后那我们的合照朋友帮我们照的。 但是 其实前面还有别张照片啊，只是我移到电脑里面之后 你就要把它放第一张。 对， 那张照片是你们还会他有戒指吗？就你会手会伸起来说啊，他们我求婚了，钻戒在这边。 没有，是他就是送玫瑰花给我，一束玫瑰花给我。 哦，没有求婚戒，是钻。 有求婚戒。 哎，那求婚戒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吊诡吗？就是我又不知道你的指纹，我怎么会知道求婚戒是带得进去的？ 哦，这他。对啊，但是就是他有用心想办法知道的。 用心，你看， 怎么 知道的啊？女生可不会说，那就是反正可以再换啊。没有，是用心 啊，怎么知道的啊？ 其实如果你的女朋友是有在戴饰品的话，你很容易知道她的戒尾。 那她就是没有戴呢？ 没有， 用心。 那怎么用心？ 我 教我用心啊！对啊，你看那个艾菲，她也没有戴啊， 她怎么知道的？因为她说有一次就是借故，她说她的朋友就是一对夫妻，然后老公要就是去买就是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的戒指，然后请我一起去挑。对，然后她那个朋友的老婆就说，你帮我戴戴看，戴在你的手上，我比较一下，看这几个戴起来看有什么不一样。 哇，这真的 很用心哦。可是如果那除非你要刚好戴到盲盒的，因为如果有点大或小，他要怎么让你刚好套到一个跟你是合的啊？因为你可能只是戴款式给他看，你不一定那个戒指是要合的 啊。我不知道就是这么刚好，对。 但我觉得这一个桥段很用心， 用心啊，我都不知道。 用心， 之后还 用心啊。 之后真觉得他心机很重。 那何时要结婚？ 还没谈，过年会谈。 所以这个求婚是很最近的事情啊。 求婚四月份的事情。 哦，四月。 反正就先求起来放嘛。 好久以前啊。 对啊，那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请问。 你们觉得如果有稳定交往的对象，结婚是必要的吗？ 不是。 嗯。 对， 不是。 欧咪，你已经被求婚了，然后你突然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意思是？ 就是这中间我挣扎很久。对，我们交往蛮久，可是我挣扎很久。 嗯。 对。 你说要不要跟他结婚？要不要进行这个仪式？ 就是对啊，就是那张纸嘛。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相爱的话，一辈子在一起不结婚应该没有关系吧。 所以你们是有共识之后还求婚的吗？是求婚之后你才在想这件事情？ 没有，两个人没有认真讨论过，只是有时候朋友问然后他就会回答，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愿，所以我就让他们聊他们的， 都不讲话。 对，我就不讲话，因为会觉得结婚跟交往是不太一样的事情。而且觉得有结婚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也有了别人的家庭，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觉得很沉重。对，那所以你们觉得呢？ 我是觉得就是结婚应该是。你们确定你们会生小孩，要有小孩，我可能觉得就是那就是要结婚。 那如果没有打算要生小孩，其实不一定要结婚吗？你的想法是这样吗？ 你问现在我可能有点有失偏颇吧，我猜。 因为她是华人女单呢，毕竟。 因为我单身很久，我当然就会觉得说，就我会把自己放在很前面嘛。 我也是这么觉得。 以前有渴望要结婚吗？ 小时候啊，我还让我家的 Barbie 跟史努比结婚的时候，我会很渴望结婚。哦，从小我就很前卫。 那这样不是人兽吗？ 对啊， 就那个时候你当然就是玩那些扮家家酒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他们一起结婚了就很开心，然后就有一个 相连， 就有个家在家里面，然后干嘛的？ 对啊，其实我小时候也会很向往，觉得哎，景文好像还不错。 可是那时候你没有任何的烦恼啊，你不用烦任何事情，你不用烦恼说那是史努比赚钱还是芭比赚钱，谁养，然后 现实的问题， 对他们婚姻要怎么签？ 史努比他只会躺在屋顶上，他不可能会去赚钱的， 还是他 去偷 查理布朗的心？对啊，而且他们是。对啊，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史努比爸妈公婆婆媳问题。 史努比的爸妈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哎、欸， 或是 Barbie 的爸妈，对啊。 史努比是一只被遗弃的狗，所以我们找不到他爸妈。史努比是孤狗 哦， 对， 哎呀、啊， 对啦，你如果打给我们问的话，就是两个觉得好像没有很必要结婚的人。 嗯，除非我本来也不这么觉得， 除非 就开心就好了。 有一个非常非常肯定的念头说，我就是要嫁他，我非他不可，我就很想。 他成婚的当下我是答应的，可是后来就反反复复好多次哦，一直跟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结婚。 哈， 那他就很， 所以你 还蛮失望的。 你过年谈的意思就是要谈这个这样。 就是后来这中间从四月份一直到可能最近这几个月吧，我开始就觉得哦好啦，那就结婚吧。对对，所以四月份的时候双方父母才要结婚，要谈看什么时候结婚。 那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更聊更多更实际的吧，比如说你想要婚礼吗？婚后生活会怎么样？就全部就是把那些最可怕最容易撕破脸都好好谈一谈。 对啊，就在这中间，我就是有一阵子每天睡前都觉得，忽然觉得压力好大，有时候还会就是睡前会哭一下再睡觉。 嗯， 还是因为这样子有点想太多了吗？ 那应该是说你害怕你恐惧婚姻什么？ 嗯，可能是自由吧。 我想要自由自在的继续当我的爱妃。 就是你觉得自由差别在最多在哪个部分？ 要去跟公婆请安 是这件事吗？ 嗯，这倒还好，我觉得是小孩吧。 你说因为生了小孩以后时间就不是自己的。 嗯，对啊，虽然说你当时可能会很心甘情愿，但是想想其实现在没有小孩，想想会觉得好像有点恐怖。 嗯哼哼， 对，因为我很多同事已婚的同事，他们下班就是马上就会去要去补习班接小朋友啊，或是干嘛干嘛的。 嗯 就是中心好像都是以 小孩为 主。 那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小孩呢？ 最近有比较觉得好像还不错可以有小孩。对， 这真的蛮麻烦的，举棋不定，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时候真的会 真的会很忧郁，然后也会有一点遭遇。 就是就会觉得哦，好像这样也好，哦，好像那样也好。 对，今天想想就还 OK 哦，然后明天想想，好恐怖，还是算了。 嗯，所以可能你要先决定好，然后选择完了之后，你就要 stick to it， 你就要怎么讲，就是遵循你的选择。尤其生小孩这件事情，你又不可能反悔的，因为他生出来就生出来了。 对啊，而且觉得是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吗？ 对啊， 嗯， 对啊，对啊， 好高兴啊！我想说，我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你说我们跟你聊这么久，然后发现， 其实是两个， 这两个是陌生，两个在宿舍聊天的人，这样。 之前打很多次，然后都没有成功过，然后想说，这个电话我没有打错，那我刚才想说，不然再来打一下好了，因为我在织围巾，我想说，不然打一下电话好了。就是接通了 那男朋友想要小孩吗？ 想啊，想要小孩啊。 所以他是很确定的。 对。 所以如果谈了以后，然后你发现你举棋不定，然后他会不会在这边这一段，其实八九个月的反复已经蛮久了，你有想过他会这中间他应该也蛮不好受的吧？ 哦，对啊，刚开始他是就是很伤心吧，他是说哦，对不起，我之前对你没有那么好。 哦， 对，对，然后说就是说我不愿意跟他结婚才能够理解。 嗯， 然后但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他说如果那你不要结婚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分手。 对啊， 但是我又听到这个，我又觉得 不要 分手，对啊，不想， 不要， 真的，就很犹豫啊，然后又想哦，好了，那就结婚吧。可能过一阵子想一想说我们还是不要结婚好， 这个时候还是 他就是生气了， 还是我们打个电话给小生。 小生是谁？ 我是小生 还问他有必要吗？ 小轩有时候还蛮会说的啊， 两性专家吗？ 说的一嘴好毛。 嗯， 但他以前是怎么样对你不好？ 就是很大男人啊。 哦、oh. ， 对，然后会无故搞失踪这样子。 哦、oh. 嗯。 对，然后因为以前年，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年纪比较轻、嗯，就是以他为中心，就觉得天哪，我的世界要崩坏了，他的包跑去哪里什么什么的，对， 嗯， 但是久了之后就觉得，哎，好像也还好，他要去哪里那就去吧，嗯， 嗯， 对，但是后来就是对我变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哎，结婚哦，虽然犹豫了很久，但是现在就觉得，哦，好啦，可以结婚，对啊。 这种答案觉得怕怕的、欸，我都会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想好了。 OK， 好， 对， 那线上诚挚的祝福给， 谢谢你们， 给嘉义袁爱妃， 谢谢， 晚安， 谢谢你们，谢谢，晚安， 拜 拜。 Bye bye 02-2363-995，今天青春起543，不管你想要跟我们聊聊你有想要讲的543，如果你没有话聊，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手机里你还记得第一张照片是哪一张照片吗？ 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何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这个旋律能帮助你，当沦陷在思念里就播着歌曲深呼吸，相信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它意义，又不是太阳落下去不生气，重点是没太阳才能看星星，没必要骗自己哭的是天理，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有爱就有恨，若你选择统统没感触，那恭喜你，你没有灵魂，越温柔的在一起，分开时就越暴力，何无常理，想哭就哭，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那你问我怎么做到底，到底我自己怎么走出去是一个谜，但我确定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骗自己哭的是天地，别介意苦中作乐的惬意。 间谍放送。 连续三届全球百大 DJ 冠军。第57届葛莱美奖最佳混音单曲 Non Classical 得主，电音教父 Tiesto 暌违7年再度来台。

第一张跟最新的一张都是跟工作有关的照片。 你的第一张是？ 我都照，我大部分都照房地产的预售屋的照片，或者跟相关的。 你为什么要把预售屋照下来啊？ 反正跟工作有关，没事就来照而已。 是一种纪念吗？是工作有需要？ 纪念啊，通常我有时候会照一些工作需要的。 所以你的手机里面清一色都是工作的东西？ 还有照一些就是比较稀有的车子而已。 稀有的车子， 对吧？ 你说哦，比如说有一些有， 或是如果旅游的时候，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照的照片而已。 那旅游你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人吗？还是其实你都喜欢拍景色而已？ 大概拍景色，我出去旅游大部分有时候都会拍景色而已。 那所以你也都不会在照片里面，对不对？ 都会放在手机照片里面，然后有时候放在那个记忆卡里面。 我说你自己啊，有没有你自己跟景色的照片？ 没有，都是全景色。 啊， 对啊。 所以你的手机打开乍看可能很像预设的照片景集这样子， 或是照很多房子、车子跟景色。 对 对对对对， 真的耶！ 谢谢伟荣， 谢谢啊， 拜 拜 拜拜。 千如说他最新的是狗的照片， 拍家里小狗的。 对，另外呢，甜点甜点说最新的照片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我裸体自拍。 怎么可能？他最新的照片是炸鸡排店的菜单，因为盐酥鸡对。刚刚问室友要吃什么？ 那你的第一张呢？你怎么没有去找第一张？02-23-63-995，嗨，你好。你是？ 我是小佑。 嗨，小佑。 我要分享我的手机照片。 好啊。 我的手机照片刚看一下，大概有1000张左右。 1000？ 然后我最新的照片是刚刚 APP 那个飞碟 APP 的截图。 你为什么要截图？你要上传 Instagram 吗？ 没有，就是那个昨天快结束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连接车司机？ 什么测试？ 连接车司机，昨天。 就是他们 猫哥啊， 对，就那个打梗啊，就是他们的听众打进来闹啊，对，然后就是，然后他们刚刚在听光宇的节目啊，然后他们就是说光宇哥都在跟每个人都在晚安一样，对吧、啊？然后他们就是，也就是留关于打梗他们的留言这样子，然后就希望光宇哥把它念出来。 然后呢，光宇哥有念吗？ 有念了，然后光宇哥也是一脸。不是一点啊，就是听起来就是不知道， 很疑惑的样子， 对，很疑惑的感觉。对。 那你的第一张呢？ 我第一张是那个在那个手机店，就是拍下来看 照片画质。 对对对， 居然还留着， 新手机都还没有，所以你就表示你手机都还没有备份吗？ 应该是说都没有删掉。 对啊，都哦，是都没有删掉， 然后就也没备份这样子。 有点危险欸。 算了，1000多张而已啦。 你说掉了就掉了。 对啊，算了。 你有几张？ 我现在好像5000多欸。 好。 对，马克马利，我要说关于那个配音的事情。 虾米？ 就是刚那个广告。 嘿、hey。 那个说到这个，我有点想到，就是马利有一个音效，就是说“喂，你好，你是谁？” 那个 不 是我。 啊， 不是哦，对，难怪 谁？ 对，难怪我听起来就是感觉不像是马利的声音。对啊，想说。要是配音那个，就是配音，就是要让人听起来就是比较有生动一点的感觉，这样子。 他其实也很生动，只是他的那个。 可是我感觉他在念稿的感觉。 你说叔叔那个、啊？ 叔叔不是，是他很怪，很妙。 音质的问题，就一切都音质、声音、表情，反正一切都有问题。 还是等一下马克玛丽也来表演一下，帮他们打广告。 菲菲姐姐。 假发会被发现吧？ 我觉得可以啊，还不错、啊。 我们把广告文案都抄下来，然后等一下一个一个表演，这样子是不是？ 是要又变成那个一个那个节目的。 当我们有一天没有 calling 的时候，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好，谢谢你的 idea， 拜拜 拜拜。嗨，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好惊讶哦，你是谁？ 哦，我是 Patty。 嗨 ，Patty。 哦，我是 最近才刚听的，然后呢，我刚刚居然打，居然就打进去。 哇，是不是都没有人打？觉得、哦、好新鲜啊，抽音这么简单啊？ 对啊，是没人打吗？ 真的没人打啊，对啊。 两位主持人就打进去，好奇妙、 哦。对呀、啊， 哇、哦，好开心哦。 那 Patty 也是要跟我们分享你的照片吗？ 照片吗？哦，可是我照片就很多哎、欸，就有10000多张。我是刚刚听到那个爱妃讲的事情，就有点 有感而发， 心有戚戚焉。 你是过来人吗？ 你也被求婚哦？ 我没有被求婚，就是，可是就是也是跟男朋友很稳定，然后他就有一直很暗示性的想跟我求婚这样。 嘿， 对。 但你没有很想要结，没有很想要嫁他。 就是感情很稳定啊，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就刚刚讲说就生小孩也很不自由这些，然后我也这样想，然后可是我男朋友就一直跟我说，你如果30岁前不结婚的话之后 会老哦。 对啊， 女人那么大才生， 真的。嗯，然后就觉得就真的觉得很不自由这样子。嗯，对。 哇，听起来真的好不快乐哦。 哎、欸，在一起多久？ 3年。 三年。 没有那么不快乐啊，可是就会觉得说，就会 荡荡的， 会觉得很不自由这样。 嗯。 玛丽会想结婚吗？ 我觉得在结婚之前，我还有很多的步骤必须，我必须先找到一个人，然后我跟那 个 人刚好就是你知道吗？跟一个人在一起，可能你刚好喜欢他，他也会喜欢你，这样的话你们可能考虑可以在一起。那在一起之后，有个传说中的很甜蜜，然后经历一个磨合期，磨合期之后找到相处的方法之后啊，继续下去，我可能才会进行到你这个烦恼的步骤。这样 也很有可能就是你遇到了一个人，觉得很不错，然后瞬间觉得就是你了，我要嫁给你。 对啊，可是我也觉得很不错啊，就是他就是可能适合结婚的对象，可是还是会，就是会觉得结婚之后很不自由这样。 好，我们知道了。 我好兴奋哦， 好开心啊！ 对啊， 而 且这才刚听完节目没多久哎、欸， 没多久是多久？ 没多久，应该好像是这一个月吧。可是对，应该是算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也才过了12天而已。 就是新年开始听，为什么会开始 听、啊？没有，好像是去年年底耶，好像是去年年底。就是啊，因为我那时候听到那个玛丽上桃子的节目，说她很想交男朋友，然后觉得好像蛮有趣的，然后就听一下这个节目。 哎、欸，我现在开始觉得跟人家说想谈恋爱那个压力好大哦， 真的。然后大家都一直问你这件事情，对 呀、啊，就干嘛啦？ 是啊，然后也帮你介绍什么的。 因为就桃姐她的新年节目，就是她觉得，就她愿望就是要说出来。 新年节目，你是说在飞碟吗？ 没有， 在姐妹淘。 在飞碟淘子晚报、嗯，然后可能就是1月1号那个时候， 嗯， 就新年愿望说出来，你说出来之后，可能你旁边人知道都会帮忙一起 push 你， 对啊，是啊， 所以他就说，那我是什么？那大家都觉得你一定就是要许那个要谈 感情的， 对感情的。然后我说好，那今年就觉得差不多，好像可以谈恋爱喽。 嗯， 那我就许说，那就希望新的一年可以谈恋爱。哦，从那之后 怎样？怎样？ 哎，那个。关心爆表哎、欸！我甚至觉得我可以体会到别人在问你说：“哎、欸，准备生小孩了吗？ 啊、 肚皮有动静了吗？”的那种感觉、欸， 会吗？我都没有感觉到啊。 因为你又不是我 哦，不好意思哦、喔， 是我在面对大家的那个问话。 大家是谁？ 艾丽啊，同事啊，聊一聊，动不动就聊这个，然后说啊，不是准备要谈恋爱了吗？啊，你这样可以吗？啊，你不是要怎么？就你要 但人又没有出现， 怎么还没出现？你有积极吗？你有认真吗？你有去认识吗？哎、欸，才过10天，大家冷静好不好？ 手机拿出来，我马上帮你下载交友软体。 也有很多人传私去那个告诉我哪些交友软体，有传给我。 对呀、啊， 但是那个我就是 我 准备好谈恋爱，跟我准备好要这么积极的去做这些事情是有段距离的。我现在已经还没到那边，我就已经觉得很烦了。 哦、oh. ， 就是太烦。 哦、oh. ， 嗯哼。 好吧 ，Patty， 谢 谢 你的关心。 好的，谢谢你们。好的 ，Patty， 晚安。 晚安，拜 拜。12:49，022363995555。

信唱不完的副歌，把你领进深情摇滚大爷们。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yeah、还爱我。 来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 02-3639955。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可爱女人》，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1:0202-2363-9955，嗨，你好， 玛丽，马克，你们好，晚安， 晚安。 我早就想我给你们打电话， 哼， 分享我的手机 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买手机的时候送我的那个风景照， 就内建的嘛，内建图， 最后是。我在国父纪念馆看的那个，看一部那个戏哈、哦， 嗯， 看戏， 在门口有那个花篮， 嗯， 照的照片。嗯、 你看哪一出戏呀、 啊？那个无限的， 无限的 无限音乐剧， 无限音乐剧， 对， 嗯， 完全不记得，完全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不懂。 1月2号， 好新哦！ 1月2号照的， 好的， 花篮好漂亮。 感谢你的分享喽， 谢谢你，晚安， 拜拜。吓谁呀、啊？他还没到吧？他都被吓走了。1:05，如果没有人要打电话跟我们分享的话，今晚就要进行这些歌手们的第一首歌经典回顾咯。 什么？我可以分享一下 APP 上面大家的第一张跟最后一张。 嗯哼， 好，让我找找。萧亚轩的、哦、 亚轩 fan， 萧亚轩不是应该是那个吗？最熟悉的陌生人才是第一张啊， 第一张第一首 哦、 嗯， 可爱女人也不是第一首吧？ 可爱女人我不知道，我是直接看那个 KKBOX 哦、 oh。 我记得娘子是第四首。 第四首？那你印象中第一首是什么？ 欸，还是第一首？没有，第一首就是可爱女人。 哦，就直接开始了。 对， 所以没有错。 然后反方向的钟。 好，那好像第十、第九还是第十？欸，还是野泡茶在后面。 野泡茶根本就不在第一张专辑。 野泡茶不在？ 对啊。 你确定？ 我确定。哎，这样赌多少钱？ 10块。 好少，我跟你赌1000块。 我想我可能是要讲反方向的钟吧。怎样怎样怎样？你还要说什么？ 1000块哦。 没有，我没有赌1000块啊！我突然有点醒过来了。找不到方向，去回想也无法想起你的模样，原来已没有人在我的心上。哦，西方像午夜地下。 艾伦说，换手机后死不肯拍照，终于等到喜欢的女生拿我的手机自拍了，哈哈哈哈！ 所以你手机一直是空了，在等她来哦。 对啊， 好妙哦。 迪闹的第一张照片是手机的桌面 App 分类整理配置的截图。哎，对，我换新手机也会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先知道我要怎么样放我的那个，我要把我的资料夹整理成什么样子。干嘛？ 好神秘哦。 对啊，就是我希望就是比如说交通类，或者出去玩类，或者省钱类，然后就是他们那个格子在哪里这样子， 然后你要把它截图下来。 就是我会先想一下，就是他们想应该要去哪里啊。 那为什么要截图？ 截图哦， 你不在脑中就可以把它排好吗？ 我脑子没有那么清楚。还有哦，Akira 说第一张是马祖秦壁村的夜景。 秦壁村是怎么样的一个村？ 秦壁村就是马祖，它高高低低的啊，就是有个山。然后秦壁村是不是在北竿啊？就很漂亮，然后就像是，如果大家有印象，或是希腊不是有面对那个海一大堆那种 白 墙，对对对，秦壁村有一点儿那个感觉，但是更加的，我觉得有一种更说不出来的氛围，因为它毕竟曾经是战地，所以看起来很酷。我的心上，我只是你中途过站的地方，从来没有人来。迪闹的最后一张是12月的时候出了车祸。 哈，你出车祸你还好吗？ 前面摔车，我怕撞到啊，我就摔了。但是他在车道上面躺着，我就赶快过去帮忙。结果一看，哦，看他骨头跑出来，吓死我！ 天 哪，恐怖呢？对啊， 好恐怖哦！ 恐怖呢？ 希望他康复顺利。 Yep。另外还有人就是很，就是他的最后一张是。过年期间的垃圾收拾时间。对啊，我觉得这蛮实用的啊。 垃圾哦， 春节时候。 可你现在截图拍下不会太早嘛？因为离过年你还要滑很久回去哦。我觉得应该要逼近一点的时候再拍照。02-2363-9955。 嗨， 你好。嗨，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啊，你是谁？ 我是苹果。 苹果 是。 苹果你好啊，苹果要跟我们说什么？ 不是要分享照片吗？ 嘿，丢啊！ 我昨天去年12月刚换手机，所以 好新哦。 所以我的照片是第一张照片是那个新北市欢乐椰蛋城的照片。哇！ 你有去新北市欢乐椰蛋城？你是去听演唱会还是去逛他那些东西？ 演唱会。对，3天都有去。 3天都去？ 对啊。 人是不是都超级多啊？ 超多。 为什么会想要3天都去啊？ Line-up不一样。 你很喜欢听演唱会就对了。 对啊，然后12月22号那天我也有下台中去听那个 亚洲最强音。 什么？亚洲大事音乐节？ 你好棒， 好厉害哦。那你会去听？那你有去听红白艺能呢？ 有啊，那2016年的过年的时候。 今年的就没有去了。 今年的没有去。 那接下来的 KKBOX 你会去听吗？ 我是会员啊，我有抢到那个票。 哇！哇！苹果是属于如果你不跟他对话就会停止的类型。 我觉得听他呼吸的声音蛮着迷的，我蛮着迷于听你的呼吸。对， 我有点紧张。 没有关系，男主持人在享受你的紧张。好恶！ 怎样？怎样？ 那最新一张呢？ 最新一张就是，就因为要帮别人弄那个 MV， 因为他喜欢周汤豪，所以我帮他用了一个照片集，所以全部都是周汤豪的那个照片。 哦，那你有抢，所以是你抢到很前面的位置，是不是？ 就摇滚圈。 哦。 嗯，对。 嗯，好哦，谢谢你苹果。 谢谢，晚安。 晚安，拜 拜。 拜 拜 拜拜， 来喽，来喽。 九令1019，他第一张第一首歌就是这个、哦。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刚搜，好多人第一首都是主打，所以那时候还很 就是 A 面第一首， 对，就是主打歌。 爱一个人， 嘿，怎样？ 别太认真， 是 需要缘 分。 我一直都记错哎，爱一个人别太认真。我一直以为爱一个人别太认真。 我觉得他没有再唱那么负面吧。 会不会第二段？会不会第二段？ 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 来了，来了，来了。 别太认真。 行。 好的，九令 fan 通过。 Yep yep。 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 Josh 说，之前买了一只二手手机，他的前几张照片是一些性爱照。 哪那么夸张啊？怎么会有人性爱照没删啊？ 他其实就想要用这种方式， 给人家看吗？ 对。 还是那些性爱照就是看不到脸的性爱照，他不用担心可能脸曝光，可是他又可以达到他想要让他的性器曝光。 对啊，输啊。 你不要这样哦。 我不会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哦。 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知道你 哎，刚那一段我不会唱哎。 那一段不是最精华的一段吗？以前的歌好听，都是在他们的 bridge 的地方超好听哎。 唱不出来，好可怜哦。 回头，我知道你很难过。 他也不是这样吧。要怎么解脱？多听点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小时候听的歌很可怕，是不会忘记的，连间奏弹什么音都会记得。 来喽。 David Tao 陶喆，飞机场10:30，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经典的词，到底谁想到这个词的啊？我他太厉害了！ 我他， 各位太厉害了！ 我们除了复习大家的第一首歌之外，也是在请你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你手机里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照片哟。10:30，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给你 ，Oh yeah，for my baby。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Baby, 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飞机已经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呀？ 我是星星。 啊，星星啊， 星星 你好。Hi ，星星，你要参与我们的手机话题吗？ 当然要啊。 你的第一张照啊，你一定很多自拍。 自拍，最新一张一定是自拍。 不是，是别人帮我拍的耶。 那第一张是什么？第一张什么？ 第一张是我在放歌的时候的照片。 那不是很新吗？ 啊？ 那不是很新的？ 不是啊，不是啊，我当 DJ 也当10年了啊。 别人帮你拍的？ 对啊，对啊。 那最新一张呢？ 最 是不是自拍？你是不是拍你裤裆里的东西？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你，你要等我一下吗？ 好。你说看你裤子、啊， 该不会就是刚刚你在录音间里面的自拍吧？星星上班打卡，哎、欸，吐舌、 哦。我想到了，我拍那个就是我今天帮人家就是教人家怎么用那个 Mac 电脑，然后教他装那个远端遥控的软体，然后拍给他看，这样。 哦，认真的， 对，是认真的，非常认真，有没有？ 有， 哎、欸， 很棒。星星现在是在家吗？ 没有，我在开车。 哦， 要回家了。 对啊，而且我好饿哦， 辛苦了， 少吃点哦。 好，拜拜， 拜拜。他没有答应你，他没有回复你。 嗨，你好。 喂，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Mac。 嗨 ，Mac。 嗨 ，Mac， 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手机第一张跟最后一张吗？ 第一张好了。 第一张是， 你们知道台北社山？那边有一只鸟头人吗？ 鸟头人 啊、哦，我知道，在台北车站对面。哎、欸，不对不对，台北站捷运站里面哦。 对对，那个地下通道、地下街那边， 要去金站的地方。 对， 鸟头人是一个公仔吉祥物吗？ 看起来有点像公仔，蛮大只的。 谁的鸟头人？ 他有点像眼球先生的那个风格，我不确定是不是眼球先生做的。对， 嗯， 然后手上还拿一支铅笔，这样。 嗯， 对。 你为什么要照他？ 因为 觉得他 那时候我从嘉义，因为我去嘉义念书，然后回台北的时候， 突然发现， 平常因为。对，平常都不会做，从金簪做啊，然后突然发现什么时候突然多了一只这样。 嘿、hey, ，那我在，嗯， 对对对对对， 造起来， 对，造起来， 好， 是吧？ 最新一张呢？ 最新一张，哎呦，最新一张是， 哎呦， 我的班表。 你在做什么？ 轮班的工作，船产。 船产轮班工作， 嗯， 我想看、 啊、 印刷， 不是。 轮胎， 不是 纺织， 不是 脑筋动一动， 半夜 脑筋动一动， 半夜也要上班的吗？ 对， 半夜也要上班。牛奶，我不知道啊， 怎么突然？ 对啊， 没有啊，不太想讲，那不太想讲， 放心底的秘密， 讨厌。 再见，对对对，啊，拜拜， 拜拜，1:22。 他们说是艺术家何彩柔的作品 《鸟头人》。 Yep， 感谢陈玉，还有 JJ 林俊杰哦。编号89757吗？是吗？ 编号89757不是很新的吗、 欸？ 不是很后面了吗？ 这就是你啊！ 嗯， 嘿，哎， 就是我， 哦，就是我。 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浮动，你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啊、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对，他自己有常 come on 吗？ 没有啊， 他在说 come on 过吗？ 你有看到苏三毛转那个下面朋友、左面朋友、右面朋友？没有 没有没有 喊画虾姐萧亚轩啊？ 然后嘞， 没有 喊来喊去这样吗？ 就是他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很开心的大喊左边的朋友、中间的朋友、右边的朋友、左边、中间、右边，然后就一直喊，每个到就一直喊。然后就有人把它做成剪辑，就每一场演唱会 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中边，然后最后剪辑很多很多，就是下面朋友下面下面下面朋友下面朋友下面朋友下面朋友，一起来 come on。 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 就 是我。Hello， 嘿、hey, 嘿、hey. ，Hello， 玛丽马克好， hey. 你好，你 是 谁？ 我 是 台北的 AD， AD， Hi AD。 我之前8月的时候还蛮常打了，之后就有一阵子。 AD 要跟我们说什么 ？AD 在讲那个照片的事情。 嘿、 对。要先讲哪一张？ 看你开心，我们以客为尊。 哦，我先讲第一张，因为我会整理照片，所以我第一张是前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说，就是电视上一直跨年的时候，电视上一直都爆那个101的烟火。 嗯。 那我爸就说，他也想要去看一看。 嗯。 所以就带我爸去101跨年。 哦，所以第一张是跟爸爸在101跨年的照片。 对啊，我爸大概65岁吧， 感人， 带着我爸去101跨年， 父子情。 那他喜欢那个人挤人跨年，他有觉得很嗨吗？ 有啊，他有说那个谁，毕淑晶唱歌很好听。 OK OK， 哦、oh ， 然后那个算是他那个愿望啦，因为 你说看毕淑晶啊？ 不是啊，那个因为他其实我们也常常。去外面跨年，可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而且他讨厌去人挤人的地方。 嗯， 所以他提这个要求，那时候我有吓到。我想说，他想要看101现场看101的烟火，可能跟他就是跨年之后隔月的 一月底的时候他就要开刀，有关系啊。 嗯， 哦，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想说之后可能就 更不方便。 对，之后癌症开刀做化疗之后就更没有体力，所以他想要看一下现场101的感觉。 好感人哦， 还可以去挤一挤。 这故事怎么这么感人啊？ 欸，应该是你也很有行动力耶，也会马上就决定好，就那一年跨年你就跟你爸去跨年。 你真是个好棒 的孩子。对，我其实有想，因为通常101跨年你的动线什么其实都很混乱。 嗯， 那以前就是都我姐带着我，只要跟在后面就好，脑筋完全不用去思考说到底要什么时候要去哪里或是走哪里比较好，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我带着我爸去的时候，我爸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变成我要去做这个主导权。 你好棒。 对，那我们就坐在那边看了两个小时的表演，然后那年刚好是柯P上台唱歌的那一年。 去年哦。 他说 前年柯P上台唱猛男那一年。 嗯， 对对，就还蛮有趣的，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刚有看到照片的，就是看到我爸生命前的样子。 嗯， 还是很感动，还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嗯 嗯， 对，我就是我爸就是抬头看着101的那个场景，我在旁边侧拍，我就觉得这张照片很宝贵。 哦，真的耶， 赶快备份起来。你有没有备份？ 有有有，我备份。 那就好。 對，好， 那最新的一张照片是那个体重机上面数字的照片。 你是要激励自己要瘦身是不是？ 没有，是因为我称了体重发现哎，这个体重就是很开心，我就照了，然后马上传给我姐啦，这边做好朋友。 uh-huh. 因为这体重好像是年底的时候照了嘛， 87公斤。 然后 骂人啊。 那个0.87公斤好像。就是我那个体重就是跟年初相比差了15公斤，所以就把它照出来。 再次掌声。 哎，欸，等一下，今天打电话是要问大家那个手机的照片，怎么这么多人打电话竟然炫耀，是怎么一回事啊？ 而且居然大家最新的一张都不是一些无意的自拍，都煞有其事。 我来看看我的，我这个人这么无聊，第一张一定很怪。 好的，感谢 Eddie 的分享。 Okay, 晚 安， 拜拜。02-2363-9955。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喝王老吉凉茶，直接送你澳门来回机票。现在购买王老吉凉茶，不必抽奖，直接送你澳门来回机票。赶快拨打02-2671-0215，02-2671-0215。活动详情请上王老吉凉茶粉丝团或王老吉官网查询。再不抢就来不及喽！ 苏打绿的精神只有音乐，没有别的。 写的话飞就不会飞的啦。 苏打绿德国交响乐团一年后制时间13首音乐17首影像，故事未了。 不管有什么吧，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30日正式发行，林伟哲音乐社，环球。 我是 DK 金大为。 1:29，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手机里面第一张照片就是自拍照的马克。 我看你的自拍长怎样，你在测试一些，你知道手机里面可能有一些滤镜的功能，你在测试滤镜或是景深或 是 光源。 就是跟一只狗自拍。 这只狗是谁的狗啊？ 麋鹿。 麋鹿是 反正就是一只白白很可爱的狗。 嗯哼。那最新一张该不会也是自拍吧？没想到真正的自拍狂在这。 没有，最新的一张是一张电影票。 为什么要拍电影票？ 一张电影， 就是即将要上映的《关键少数》，一张交换券 哦。 嗯，《关键少数》 02-23639955，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手机里的第一张照片吗？ 来看看川普的推特推了什么？ 不是应该告诉我川普到底从哪个电梯出来吗？ 川普的推特推了，川普推特也推照片耶，推了一张他跟雷根还有雷根夫人的合照。 嗯， 为什么要寄这种东西给我？我 谁寄这个给你 ？Twitter 啊。 哦。听到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的《大劲儿》，是嗨，你好，02-23639955， 嘿，两位好， 嘿，你好， 我是综合左丹，我是职业驾驶， 综合左丹哦， 第一次打来了， 欢迎光临 ，Jordan， 职业驾驶，你是真的职业驾驶，还是也只是在电玩里面开连接车的职业驾驶呢？ 没有了，我开小黄了，计程车驾驶。 啊哈， 嗨 Jordan， 我开了30年了。 哇、 wow、哦，哇哇哇就没了。 哇哦，那你对路一定很熟咯。 硬讲硬聊， 我就只能接这个。 那乔丹，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你手机的第一张跟最后一张吗？ 不是乔丹了，什么乔丹？我说我是综合左呆，呆子的呆， 左 呆、 啊、左呆、 啊，嗯，我姓左名呆， 左呆。好，所以你要分享手机照吗？ 第一张当然不可能记得了，那么久了啊。 嘿， 不过最后一张是今天拍的嘛，哈、嗯，这个绝对是生活的哈、啊。 嗯， 因为今天去彩券行啊，我们木栅嘛啊，去彩券行买彩券的时候呢。就飞进来一只蝴蝶， 嗯， 哎，那老板娘就很高兴了，哎，今天还要开大奖店里啊，那当然不是我了，因为已经开奖了，就知道不是我了。 所以照蝴蝶吗？ 哎，对，就拍了那只蝴蝶，那蝴蝶长得有点怪怪的啊，不知道什么蝴蝶，原来想还要上网去让比较一下到底是什么蝴蝶啊？ 会不会不是蝴蝶、啊、是蛾啊？ 应该是蝴蝶吧，蛾那个蛾的身体都很大啊。啊，没看不到身体。 嗯嗯嗯嗯嗯。 嗯，对了，不知道哈、啊。然后那个店里有没有开大奖了，我就还不知道了哈、啊，就这样子了。 好哦，感谢你左呆。 好，谢谢了，拜拜。 拜拜。 1:34，嗨，你好。 喂。 拜拜。 喂。All right then. All right then. Yvonne 徐慧欣。什么歌啊？ 来了来喽！ Don't forget to water the horses. 你放哪首歌啊？ 他这边一开始就唱了。没有。 什么啊？ 摔跤伤心，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高速前进，一路人 一条牛仔裤，精神的让人嫉妒。请你搞清楚，我不是一马承诺，同时期的老顽固。No， 只会说不，也不住印第安帐篷，没有透光的住。我只是喜欢那年代的舞步。快乐顽固。 刚刚接到一封信， 嗯， 说蜜拉乔乔，蜜拉乔瓦维奇， 嗯， 要来台湾哎。 他之前不是用中文说，我要去，大家好，我要去台，我是蜜拉乔瓦维奇，我要去台湾。 真的哎，恶灵古堡最终章，下礼拜一可以来到台湾哎。 所以你是蜜拉乔瓦维奇的粉丝吗？ 不是哎，我应该要去直播吗？ 你要去直播？ 是不是不要淌这个浑水？ 你说 也不是，这也不是浑水啊，是不是不要自己找事情做？ 你为什么会想要直播给大家看 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是吗？ 我根本就没有网络流量啊，我根本没有办法直播。 你一个月还没有重新更新吗？ 我重新更新了，但就是你知道中华电信的新的方案，就是它现在一个月我只有200 MB， 超少，超级少，超级少，超级超级少。 200 MB 耶。 对啊，我不能随便开的，太可怕了。 实践的价值， 放大你的眼光，别让梦想开了天窗，别又让眼泪再度湿了你的眼眶。而这是属于你的一本传奇故事，眼前难题充其量不过就是其中一个篇章。照着放亮，并相信自己最亮眼，这场好戏才正准备上演。闭上双眼，全场最抢眼，驾驶追梦飞艇，你是领航员。向左向右向哪边，烛光砸不砸谁，解放内心杂念，让他们看傻眼，将谩骂批评。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梦想家这首歌是和 Tank 一起完成的。逐梦的路上总会遇到重重的阻碍，别让闲话成为你的借口，抓紧机会逆着风，我们才能飞得更高。 太多的梦，每个梦会看看你自己有多狼狈，算那么多余的罪，再怎么说就怎么飞，努力把你的梦想别再毫无意义的沉沦， 我是田雅霍，我的新歌《梦想家》，希望你们会喜欢。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远方山林吟唱的旋律，历史记忆流传的乐音，青春年少狂飙的歌声，就是爱乐管弦乐团将首演金曲奖最佳创作人李哲毅全新交响曲作品。一路走过来，我们在这里， 邀您同享台湾百年音乐故事。1月20日，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周杰伦、江蕙、铁竹堂、黄小琥、南拳妈妈、温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阿尔巴。28、22周年纪念新歌加经典双 CD 限量盘，首播主打合唱曲《光 Light》Alpha Music。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来自于梁静茹的对不起我爱你一点，44分，我是玛丽。 嗨，我是没有朋友的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嗨，你好。 哟，当我的朋友。 喂，你好。喂喂，你好，有听到吗？ 有啦。 这么容易生气。 难怪没朋友。你是谁？ 我是温哥华的 Josh。 嗨 Josh。 哇，温哥华。 嗨嗨，我是想要分享刚刚讲的那个，我在 App 上面讲说买二手手机，然后前面有性爱照。 这假的？ 你也有？ 然后没有，就是 Josh 啊，就是 Josh 留的。所以 Josh 那个性爱照是外国人吗？ 对啊，是因为我跟一个外国人买他的二手的 iPhone、在 Craigslist 上面买的。 嗯， 对。然后当下也没有做太多，就是没有去看那个相簿里面的检查，只是测一下其他功能。 嗯， 然后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就拿走这样子。 嗯， 然后回到家才发现说 有好康的， 想说要拍一些照，然后就开了相片，然后相簿里面，然后就发现说，哇哦，怎么前面有这些女生的这些照片在里面？ 多吗？好看吗？ 应该是她的男友，然后可是还有不同的男生的一些照片，就是 她跟不同男生哦， 好像是类似多，对，类似多批，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男生的一些照片在里面。对，很精彩， 三分钟推打，多人对战。 好，那好看吗？ 哎，蛮好看的，那个女生蛮好看的。 传给我， 传 给 我， 传给我。 你认真的吗？我可以私讯给你。 所以你还留着，你也没有删掉。 就把里面的从手机里面删掉，然后就相片就拿出来，这样 拿出来到自己的电脑里， 放在低潮。 传给我。传给我，传给 我， 马克， 我会再私讯给你。 谢谢，谢谢， 真烦，难怪没朋友。 谢谢温哥华的 Josh。 好 ，Good morning， 拜 拜， 拜 拜，拜拜。 Hey Jen，怎么还不接电话？该不会这么早就睡了吧？ 你这么早就睡了吗？还是愿意打电话给我们呢？02236399555。 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妈，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所以不说话。三个半夜精疲力尽，不想见人，不想回家。总觉得没人了解吧，所以不回答。妈，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总觉得没人理会吧，所以不说话。三个半夜精疲力尽，不想争论，不想回家。哦，他们说我很情绪化。我想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吧，懒得去整理他们的想法，无所谓的样子，我不想也罢。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不想》。 嘿嘿， 哎呀，忘了接上去了。 Yo， Karen Mok， 我的女神 ，Love yourself every way every day。那个时候还搭配了 ZA 上架，屈臣氏在卖开价， 那时候 ZA 很 hit 的 呢，这时候 这个品牌做形象做得超好， 女孩们都要去用 ZA。 On and on each and every day. Hey, hey, there is no other way. Simply smiling out for you, no matter what you do. Love yourself every way. Feeling good, that's your natural life.Thank you. 如果没有这么靠近过，或许现在也不会这么难过。只是想要好好的，原来真的不简单。 想起最后的夜晚，忘了悲伤的浪漫，紧紧躺在我身旁，却静静不说话，微笑了，甜蜜了，浪漫了，短暂的时光，梦见了，手牵了，带着我大声许下愿望。 Boxing 乐团全新创作专辑，同名抒情主打《不简单》，唱出你心里最痛也最难忘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万能的天神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事我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布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布屋，0800-067-167， 听见第一百个容祖儿。 但是还有他们说的第一百个我。生活的苹果，爱干净的我却弄乱房间。 情歌悠然，劲歌热辣，对唱深情，两首新歌加七张专辑，31首金曲再现。容祖儿《一百个我》国语新曲加精选，英皇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1:54，要跟大家说晚安咯， 拜拜。 说到了第一首歌， 吴玛丽的第一首歌， 也大概是最后一首歌， 会是最后一首吗？ 每一次播放，我都要感谢 前辈， 我们厉害的作曲人以及作词者，感恩感恩。 没有，这不可能是最后一首，你想要继续唱就不会是最后一首啊。 你想要继续创作也有啊。 我想要继续创作当然是有啊，没错啊。 那你什么要多创作一点？ 你要唱哦？ 你也可以自己唱一下啊。 我没有那个，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推力，就像那一年刚好桃子姐有很兴奋，然后有那个推力，所以你就会做这件事。 跟他说晚安， 再见。 停点一杯咖啡，墙间两人位，无所谓电源垂帘和邻座的斜眼，哦，吸引力法则，迎面走来一面，换上一批单手表，球鞋都不来，匆匆一瞥，我就要大声，你是我的一个转身，才发现他后面跟着一个美，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舞台开。要分开红海，不如劝我就要捣蛋，让你明白爱不简单，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比物质还开，比银河还宽，丘比特的建议被我截断，天下老人奄奄一息，在我这里说他再也不敢，上天清楚他之间，无所谓我玩娘脸和全世界的白眼，哦，一闪一闪绕我眼睛睁不开，不要藏在你们的皮囊好看，